江边，江边有个乡，浪滩 出了歌声， 出了歌声， 领到我们的解放， 领到我们的解放， 咿呀咿嗦 哟。浏阳河， Boom.

中秋雨，小庙儿已长得又壮又高。 当枝头结满了果实的时候，不传来克里姆林宫的喜报。这雪山烧炕烧去了一串这甜美的葡萄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碎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碎 熟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，心儿醉了。 大地人，大地人。 泉和水亲又亲，我便斗笠送红军，军民团结向前 you、oh.